弹指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宝玉被父亲打得皮开肉绽，多亏了贾母和王夫人连哭带闹才救下宝玉，服上棒伤药，吃了消炎散，被送回怡红院养伤。林黛玉得到消息万分难过，急匆匆过来探视，见宝玉被打得趴在炕上不能动转，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宝玉反而安慰黛玉，别哭了，你一来我的伤就不觉得疼了，何府上下只有你是我的知己，只有我说话你才能理解。哎，皮肉之伤几天就好，可这心灵的创伤怕终生不能痊愈呀。黛玉点点头说，你不要难过。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想啊，金钏是因我而死，他死得太屈了，我和金钏一起长大，他伺候我母子，我拿他当亲姐姐，对他的关爱并无非分之想。我信口和他说几句话，竟让他蒙受不白之冤，母亲责难于他，可我又无力救他，使他含羞而死。父亲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毒打，如果金钏能复活，我愿意替他死。那唱戏的奇官怀有奇才，我和他交往有什么不好？父亲认为这就是奇耻大辱，说我败坏门风，我错在哪里？黛玉说，你没错，你挨打挨得太冤了。是啊，是为知己者死，我为他们被父亲打死我也认了。他们俩的话还没说完，院子里传来丫鬟喊声，二奶奶来了，里边请。黛玉知道是王熙凤到了，忙说，二哥哥，我从后院出去回头再来。哎，别介，你怕他干什么？不是，我眼睛都哭肿了，一会儿他又该取笑我了。还有这几天人多嘴杂，我过来有些不便，你要多保重。你常过来看过来。我知道了。黛玉转身走了。这是凤姐进屋问宝玉，怎么样啊，兄弟好些了吗？伤口还疼不疼？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去。他坐了会儿离开怡红院，接着薛姨妈、周瑞媳妇、吴新登家里，宝玉的奶娘李嬷嬷都来看望，那袭人迎来送往，忙不停。就在这阵，王夫人屋里的一个婆子告诉袭人，太太有话，叫宝二爷身旁的人过去一个。好吧，那我去。晴雯，你们在这好好伺候着。袭人离开了园子，来到了王夫人上房，见着王夫人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一看见袭人埋怨开了，我说叫个人来谁都不行啊，还用着你亲自过来，丢下宝玉谁扶持啊？太太请您放心，宝二爷睡了，屋里还有四五个人照顾呢。哦，他的伤还疼吗？啊，又敷上宝钗姑娘的药好多了。吃东西没有？这是当妈的惦记儿子，又不好啊，勤往那儿跑。问袭人，袭人说，老祖宗派人送碗汤，只喝了两口就不喝了。二爷要喝酸梅汤，我没给他喝。那汤对受伤人喝不好，我给他做的别的，他说不好喝。哎呦， 你怎么不早来跟我说呀？前儿有人给我送了两瓶香露，原是要给他点儿，怕他胡糟蹋了，就没给，就把这两瓶都拿去，一碗水里只放一小勺，就香得了不得。你给宝玉拿去吧。哎，王夫人说着，叫彩云拿过两个小玻璃瓶。袭人接过来一看，这小瓶非常精致，三寸大小，上边是螺丝银盖，一瓶写着木须青露，另一瓶写着玫瑰青露。哎呀，好金贵的东西啊，你要好好替他收着，别糟蹋了。哎，袭人答应刚往外走，王夫人说，等等，我有几句话问你。袭人止住脚步，王夫人从凉榻上坐起来，看看里外间没有人，才把袭人拉在自己身边。哎，我恍惚听说今个宝玉挨打，是贾环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听说没有？要是听说了，可要告诉我，我绝不让别人知道。袭人想，我还真听说了，都说是贾环在老爷面前告歪状才打了宝玉，可是这话不能说，如果传出去，赵姨娘和贾环会恨我的。还有宝钗临走时候嘱咐我的几句话，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呀装着不知道。你说袭人多接，想到这儿微微一乐，哎呦，太太，我可没听说这事儿，我只听说是因为二爷霸着一个唱戏的，人家来跟老爷要，为这个答的。嗯，不会的，可能还有别的缘故。哎呀，别的缘故，哎，我可不知道。不过今儿个我在太太跟前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论理呢，这话不应该我说，可是袭人欲言又止。王夫人说，你只管说下去啊。啊，太太，我要说了您别生气。有什么可生气的，你快说吧。哎，论理儿，我们二爷也该让老爷教训教训了，若老爷再不管，日后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来呢。王夫人听到这儿，双手合十，弥陀佛，我的儿哎，你的心哪和我心一样。哎，我何尝不想管儿子，先前我大儿子贾珠在世，我怎么管的你们都听说了吧，可现在我已年过半百，只有宝玉这么一个儿子，他又生得单薄，老太太拿他当宝贝似的，管紧了有个好歹的，还得把老太太气着，闹得上下不安。就这么着，我也不是不管呢，我说他嘴皮子磨破了，劝一阵，说一阵，气一阵，骂一阵，又哭一阵，他当时听了，过后还是他，非得吃了大亏才作罢呀。可是若真打坏了，日后我又靠谁呢？说到这儿，王夫人流下泪水。袭人说，我想请太太发话。啊，什么事儿？还是请二爷搬出园子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大吃一惊，是不是宝玉又和谁作怪了？哎呀，太太您别多心，我可没那么说。你想啊，如今二爷大了，园子里头姑娘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亲姑表亲的，虽说是兄妹姐弟，可到底是男女有别，早晚在一起处事多有不便呢，叫人担心呢。再说让外人看见也不像样，俗话说没事儿常思有事，世上多少事多半也是无心做的，可是有心看呢，还要防着点儿没坏处。二爷的性格太太你是知道，偏爱在我们当中闹，倘若不防，前后错那么一点半点儿，到时候不论真假，人多嘴杂，舌的根子下压死人。那会儿小人的嘴 有什么避讳的？把人糟蹋的畜生都不如，这岂不坏了二爷的名声？太太也难见老爷。这些日子我为这事儿日夜操心，又不好跟别人说，只有老天爷知道罢了。王夫人听到这话，好像半空中打个霹雷，正碰上心中金钏的那个事儿，她一把拉住袭人的手，叫了声：“我的儿哎，我的好孩子，难为你有这般苦心，想得这么周到。从今后，我把宝玉就交给你了，要好好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不会亏你的。往后啊，姨娘有什么，就叫你有什么。”这个姨娘是指的姨太太，是主人，可不是仆人了。袭人当然高兴，盼的就是这个呀。他又说了会儿话走了。袭人回到怡红院，宝玉刚醒，袭人回了明香露的事儿，别的什么没说。宝玉马上叫人给调来尝尝，嘿，果然又香又甜，非常爽口，哎，挺高兴。但是宝玉特别惦记黛玉，恨不能时时看着望着。可这阵黛玉没来，有心打发人去找，有袭人在旁边不好说，不好说出口。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让袭人去找宝钗借一本书，把他支走了。宝玉这才把晴雯叫来，哎，你去林姑娘那里看她干什么呢？她要问我伤怎么样，你就说好了，别让她惦着。晴雯能理解，嗯，这可就难了，你说平白无故的你叫我去干什么？要是捎过话也可以，或者取件东西送点什么都行，不能就这么搭话呀。哦，也对，送点什么呢？哎，有了。宝玉伸手拿了两条旧手帕递给了晴雯，这是用过的，就说我叫你给他送这个去。哟，这怎么能行啊？林姑娘秉性孤高，她会要你这半新不旧的手帕子？一会儿又该生气了，说你拿她打趣儿。宝玉笑着说，不会的，你放心，她见了自然明白。啊，那好。晴雯听了，拿着手帕直奔潇湘馆。进了院子，一看春仙正在廊杆上晾小衣服。春仙见晴雯来了，忙摆摆手说，姑娘睡了。哎呀，我有事儿啊，把她叫起来。哎呀，不行不行。晴雯悄悄地走进来，屋子里漆黑没点灯，黛玉躺在床上可是没睡，听见动静问了一句，谁呀？林姑娘，是我，我是晴雯。哦，你做什么来了？啊，二爷让我给姑娘送手帕子来了。黛玉想，他蛤蟆眼里给我送什么手帕呀？别问晴雯，这手帕子是谁送给他的？一定是特别好的，那就让他留着送给别人吧，我用不着。晴雯笑着说，不是新的，是常用的。哦，常用的。黛玉仔细想了想，忽然间如梦方醒，是他用过的，是上次我给他擦泪水的。好，你放到这儿，你去吧。哎，我走了。晴雯放下手帕转身回去，一边走一边琢磨，嘿，林姑娘挺有意思，要旧的不要新的，怎么回事呢？她哪能理解。再说黛玉站起身来，拿过手帕看了看，心砰砰之跳，贴在心口上。他思念我，想我，可是行动不便，我又没过去送手帕来表他的心意。宝玉啊宝玉，你这番苦心将来又有什么结果呢？如今你未表心意，让人思乡传递，我替你害怕呀，害怕这情谊还能维持多久，害怕老爷知道， 还要责难于你。那黛玉左思右想，心潮起伏，五腹六脏就想开锅相仿，她再也睡不着了。紫娟，把灯点上，准备笔墨。哎，你看这旧手帕就这么大魅力，这是感情投资。此时有人研好墨，拿起笔来，将笔告宝，也不顾那嫌疑，把那缠绵不断之情写在两块旧的绢帕上。第一首是：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像谁？尺幅交销劳惠赠，为君哪得不伤悲。第二首写的是：抛珠滚玉只偷山，朕日无心朕日闲，枕上绣边难服侍，任他点点雨斑斑。第三首：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已有千竿竹，不识湘痕字也无。您听这三首诗，简直都是泪珠穿起来的。泪珠洒在美人鱼织的绢帕子上，洒在了窗外的竹上，这里竹子也成了香妃竹。黛玉写罢放下笔，就觉得浑身发热，脸上发烧，走到近墙一照，哟，只见两腮通红，面若桃花。这时紫娟说：姑娘啊，快歇了吧，要不又累着了，该咳嗽了。可是黛玉现在激动得了不得，要说贾宝玉真能折腾人，叫晴雯给这边送两个手帕，这件事儿又把袭人知道，为了把袭人支走，叫他找宝钗借书。袭人呢，拿个棒槌当针刃，他去找宝钗，宝钗没在屋。宝钗上哪去了？上他母亲那儿去了。上那干嘛？为了宝玉挨打的事儿。见他母亲就说：方才袭人跟我讲了，宝玉挨打是因我哥哥引起，我哥哥认识唱戏的齐官，齐官和宝玉兄弟相好，两人换了汗巾子，我哥哥气怀生气找老爷告密，宝兄弟才挨打。薛姨妈听这话吓坏了，哎呀，这个该死的薛蟠呢，这件事儿要叫老太太知道，或者你姨妈知道，得气死。你想，宝玉是老太太和你姨妈的心肝命根子，打得这么重是因为薛蟠引起，这还了得，咱们住人家呢。就在这功夫，薛蟠喝得醉醺醺的进来了，看见宝钗在这，劈头就问：哎，宝兄弟为什么挨打？宝钗没说话，薛姨妈咬着牙说：你舔着脸还问呢，都是你闹的，你问我干什么？ 什么？我闹什么？ 宝钗说：七官送汉巾的事儿是不是你说的？ 嘿，别听他们瞎说，那些奴才没护住主子，让主子挨了打，他把罪推到我身上，谁说的？我非把他牙掰掉不可，看谁还敢赖我。再者说了，那个贾宝玉整天在外边招风惹草，勾搭上什么七官，他老子教训打他一顿就不行啊，就非得拉个垫背的，今儿个拉上我，我干脆进去把他打死，我替他偿了命，大家都干净。呆霸王趁着酒劲儿，呵，连吵吵带嚷嚷，伸手抄起门栓往外就走，可把薛姨妈吓坏了，一把抓住：你个畜生，你打谁去？哎，先朝这儿打。薛姨妈拍拍自己的脑袋，这个薛蟠两眼瞪得跟铃铛一样，怎么不叫我去又赖我，真气死我了，就为一个宝玉闹得天翻地覆，何苦来的呢？宝钗说：还不是你闹起来的，到处是别人闹。嘿，你也说我。哎，我说妹妹，我知道你也不用跟我吵，我早知你心思，咱妈说过你挂了金锁，那个宝玉又挂了什么玉，你这金要配那个玉，你看见宝玉带着那破玩意儿，你就保护他，是不是？薛蟠这么一说，宝钗又羞又气，哭了，拉着他妈喊：妈，你听听我哥哥说的什么话。 薛蟠一看妹妹哭了，他倒笑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哭了，以后我再也不同他们一块喝酒闹事就是。薛姨妈说，你有那个恒心呐、啊、那龙也下蛋了。据说龙是不下蛋的，这就是说薛姨妈不信他儿子的话。可是说书的讲公道，这次宝玉挨打与薛蟠无关，要说有点关系，是薛蟠把七官介绍给贾宝玉，才和贾宝玉成了朋友。是因为薛蟠平日啊名声太坏，名言这么一说还真有人信，连薛姨妈都咬死了是他。这会儿薛蟠是有口难辩，好在这个人没心没肺，说完了哼着小曲儿回自己屋里睡觉去了。可薛姨妈气得浑身乱颤呢、啊、没办法，还得劝宝钗。宝钗虽是满心委屈，又怕母亲生气，也不再说什么，含着眼泪辞别母亲回到园子里去。到了自己房中又哭了半宿，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也没有心梳洗打扮，只是整理整理便出来瞧自己母亲。你说多巧啊，林黛玉正好站在花荫之下。林黛玉干嘛呀？她心里惦记宝玉，也是没睡好觉，第二天呢想去看看宝玉。走在花荫这遥望怡红院，正好瞧见了宝钗，他笑着问，姐姐你上哪儿去？宝钗说，啊，家去。黛玉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子，脸上有泪痕，不像往日的神态。黛玉想，啊，这一定是为宝玉哭的，所以在后边说了一句，姐姐可保重啊，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治不好棒伤。宝钗听出来了，那是讽刺自己，话那么刻薄，可是一时无言以对。再说挂念母亲，便头也不回，急匆匆地走了。剩下黛玉在花荫下望着怡红院，她想过去，没想到迎面来了不少人，头一个就是李纨，接着是迎春、探春、惜春，这三姐妹向怡红院走去。这么多人都到里边，我过去能说什么呢？也不得说话，算了，我等一会儿吧。他就在这站着。不大会儿又来一波人，呵，一伙接一伙，出出进进的。黛玉想，宝玉的人缘真不错，挨了打上上下下都来看望。哎，怎么没见凤姐呢？凤姐这个人不落过，对宝玉特别好，为什么没来呢？她正在合计呢，嚯，就看前边一大群人呢、啊、前呼后拥，像众星捧月相往奔怡红院。中间是贾母，贾母搭着凤姐的手，后头是邢夫人、王夫人，还有周姨妈、赵姨妈。书中暗表，赵姨妈和周姨妈都是贾政的妾室，后边跟着不少的丫鬟媳妇都进来院子。黛玉想，我何不随着大家一块儿去看宝玉呢？他刚要走，忙一抬头，哟，迎面走来薛宝钗。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大家都爱美啊。 嗯，要谈美的话 啊， 还是你们年轻人。 您别客气。 嗯， 我了解您。 什么呀？ 您这老头也挺爱美的。 我都什么岁数了还美呢？ 你别不好意思，刚才在后台， 嗯， 您一人 啊， 往镜子前头一站，弄点红抹手上脸上， 滋滋滋， 抹完了以后冲那镜子那儿一站，站了二十多分钟啊，在这谁都挤不到前面去。你这是干什么呢？ 要上台了，我捯饬捯饬。 按说您已经年过半百，青春已过， 哎，早过了。 可是看您往镜子前头站，冲着自己那一乐那劲头，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雷恩从萨姆巡官的技术当中毫无收获，但是来自苏格兰厂的报告却让雷恩眼前一亮。萨姆交给雷恩一叠电报纸，老人迫不及待地抢到手里，他们看着他的脸，他越念越严肃。电报是发给巡官的，内容如下：哈姆内特塞德拉的家族乃英国古老世家，可远溯至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一是哈姆内特塞德拉因系莎士比亚好友闻名，现在的这个塞德拉5英尺11英寸高，154磅，消瘦身材，五官突出，蓝眼金发，无其他特征。51岁，此生活无法得知，离群所居于伦敦至少12年，由格罗斯特郡迁居于此，该地离斯特福不远，职业为古玩鉴定家，主要为古籍，名声良好，担任伦敦金斯顿博物馆馆长，最近接受美国詹姆斯·维斯之邀，将出任纽约不列颠博物馆馆长，同事对此均表讶异，因塞德拉常自称反美。5月7日参加董事会为他举行的惜别宴，塞德拉除兄弟一人外别无亲戚，其兄威廉去向不明，多年不在英国国内，塞德拉兄弟素无不良记录，学术生活严谨简朴。哈姆内特于5月17日星期五搭西亚号离开英国，5月22日星期三抵达纽约。旅客名单证明哈姆内特确实登船，若需进一步的资料随时效劳特伦奇。 您看怎么样？ 巡官得意洋洋地问。 美妙极了， 雷恩喃喃地说着，把电报递回去，他的前额出现了一道道深沟，眼神呆滞。 现在很清楚了，佩辛斯说，塞德拉比他宣称的时间早到纽约整整1个星期7天。这一个星期他在纽约做什么？如果他人在这里的话，为什么撒谎呢？我不喜欢那个正直的家伙。 我已经传话给总局的盖根， 萨姆说， 要他别张扬，悄悄追查 他从22号到29号之间的行踪是同一个人没错，外表都符合，但是他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也不比佩辛斯喜欢他。雷恩问，那么你们到底怀疑他什么呢？巡官耸耸肩，起码在一件事上他是无辜的，他不可能是那个戴假胡子说英国腔留条子给我们的怪家伙。根据特伦奇的资料，塞德拉要17号才离开英国，而这家伙到纽约来见我时是6号。可是，哼，他笑了一下，那可能是另有其人。天哪，我打赌一定是别人。 是吗？老绅士说，那可能是谁呢？ 就是那个戴着蓝帽子到处扔善本书和百元钞票的疯子。 萨姆兴奋地说， 那个疯子5月27日又跑出来，那是塞德拉抵达纽约后的5天。 巡官，这是强词夺理。 雷恩微笑了， 同理可证，蓝帽人可能是5月27日几百万个行踪不明的人的当中的一个。 巡官把话吞下，从他气馁的表情看来，他显然觉得不是滋味。 我知道，可是 啊，老天哪，佩辛斯忽然开口，跳起来头撞到了车顶。哎呀，我真笨，我怎么没早点想到呢？ 想到什么？ 雷恩轻声问。符号，符号啊，那哦，我真是瞎了眼了。 雷恩沉着地看着他，孩子，符号怎么了？ 佩辛斯咬着手帕，鼻子拼命地呼气，这很明显。 他收起手帕，坐直身子，眼睛发亮。 3HS:WM， 你们看不出来吗？ 我还是看不出个究竟。 萨姆发牢骚地说：“ 啊，爸 ，HS 一定是代表哈姆内特塞德拉。” 两个男人大眼瞪小眼，都笑出来了。佩辛斯恼怒地跺了下脚， 你们实在是太没礼貌了。 他觉得受了伤害， 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对？ 老绅士温和地问，亲爱的，符号其他的部分代表什么呢？对不起，我那么粗鲁，可是你父亲的笑声会传染人，你如何解释三和小写的 W 以及大写的 M 呢？ 他瞪着德罗米欧的后脑勺，觉得有些受辱，又有些疑惑。 佩蒂，巡官笑得更大声了，我会笑死的。我告诉你那代表什么吧。代表三个哈姆内特塞德拉加芥末。 有那么好笑吗？佩辛斯恼羞成怒，我看我们到了。 一个英国味十足鬓角迷人的管家带他们走进一间华丽的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接待室。不，萨克森太太不在家。不，他不知道萨克森太太什么时候回来。不，他没有留话。不，他…… 你给我听好了。 萨姆巡官的耐性已经耗尽了，无名火冒了3丈高。 克拉伯在吗？ 克拉伯先生，我去看看。 连鬓胡子僵硬地回答，我应该说哪位找他呢，先生？ 你爱说谁就说谁，只要把他叫出来就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连鬓胡子一边的眉毛挑了起来，微微弓了一下身走开了。佩仙斯叹了口气， 爸爸，没人告诉过你这样实在太没礼貌了吗？对人又大呼小叫的。 我不喜欢这些装腔作势的家伙， 群官恨恨地说，有些羞愧。 只有特伦奇例外，他是我见过的英国人当中唯一正常的，你会以为他生错了地方。你们看，白马王子来了。 戈登罗威走过走廊，腋下夹着书，手里拿着帽子，他停了一下脚步，面露笑容，然后快速走进接待室。 万岁，客人，你们能来真是太美妙了。雷恩先生，群官， 佩蒂，你在电话里没说呀？ 我也不知道啊。 佩辛斯严肃地说。 神圣的无知。 年轻人的浅棕色眼睛眯成一条线。 追查线索。 他压着嗓子问。 戈登。 佩辛斯突然说。 你说3HSWM 代表什么？ 佩蒂，看在老天的份上， 巡官咬着牙， 我们不要。算了，巡官， 雷恩安静地说， 没有理由不让戈登知情。 年轻人的视线从佩辛斯身上转移到两个男人身上， 让人一头雾水，这怎么回事？ 佩辛斯告诉他了。 萨克森图书馆， 他咕哝着说， 这真是再奇怪不过了。这是个问题，我想等等，克拉布来了。 老图书管理员三步并作两步走进接待室，一只手高举着金边眼镜，满脸狐疑地打量着来访的客人。不过他立即精神抖擞了，往前走过来，佩辛斯敢发誓走路时他的骨头在呻吟。 啊，雷恩先生。 克拉伯咧嘴一笑，面容宛如皮革。 还有萨姆小姐，还有巡官，真是稀客。罗威，我以为你要出去，还是因为小姐来了？萨克森太太不舒服，肚子疼，那种腰围当然会疼了，真是个大悲剧。 他一副老顽童的德行。 请问诸位有何贵干呀？为了一件事。 雷恩微笑着，抢在巡官急于吐出早在喉头憋不住的几个字之前开口， 我们想看看文明的萨克森图书馆。原来如此。 克拉伯站着不动，垂着一边瘦弱的肩膀，脑袋倾斜，眼睛精明地朝着客人眨， 想必是友善的探访吧。 他干笑着露出衰老的牙龈， 没有理由不让你们进去。 他的口气出奇的亲切， 你们其实是第一批陌生人。嘿，罗威，你说我们要不要破例一次？ 您真有人情味儿。罗威笑笑， 哦，我不像一般传说的那么坏，请跟我来。 他带着他们走过几道华丽的法式长廊，来到显然是宅邸的东翼的房间。他打开一道重锁，推开重门，站在一旁，脸上挂着大概是欢迎的微笑，可是看起来更像是戏剧里的小丑的鬼脸。他们走进一个宽大的房间，挑高的天花板上架着一行行方形橡木梁，墙上全是书架，一个角落里设着巨大的保险库，再过去有一扇开着的门，穿过门可以看见另一间厢房，显然也很大，同样摆满书籍。一张大书桌和一把椅子立在房间中央，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其余什么都没有。 对不起，没椅子让你们坐。 克拉伯用沙哑的声音说，然后把门关上，走到书桌旁。 可是近来除了老克拉伯之外，没有人使用这图书馆。罗威差不多已经抛弃我了。哎呀，年轻人总是在追求不可琢磨的东西。 他又干笑了一声， 萨克森先生去世后，我把他的桌子椅子搬走了。好，你们想…… 他突然停下来，其实是被吓停的，因为眼睛一直滴溜溜转的巡官突然冲向了书桌，好像要打烂他。 哈！他大叫一声，就是这个。 他从书桌上抓起一张浅灰色的信笺。 搞什么鬼？ 克拉伯惊讶地说，然后神情严厉的脸上满是愤怒。他朝萨姆冲过去，好像疯狗似的。 把手放开！ 他简直是在尖叫。 原来如此，都是诡计，偷看！ 得了吧，没用的东西。 巡官也怒目相视，把图书管理员紧抓着他的手甩开。 省点力气，没有人偷东西，我们不过是要看看你的信笺。 天哪，确实好看得很啊。雷恩，看看这个。 可是没有必要细看，瞄一眼就知道了，和彩虹胡子用来写神秘符号的信笺一模一样。 一点儿没错。 雷恩喃喃地说， 克拉伯先生，请你原谅巡官有些粗暴的方式，他办这种事有时候太用力。 的确。 克拉伯哼了一声，狠狠地看着巡官的后背。 请问你有没有信封？ 雷恩依然笑容满面。克拉伯迟疑着，搔搔皱纹遍布的脸颊，耸耸肩，走到书桌旁，拿了一个灰色的方形小信封。 一模一样。 佩辛斯喘着气， 怎么可能？ 他停住了，一脸狐疑地看看老图书管理员。年轻的戈登·罗威好像有些激动，他站着纹丝不动，瞪着信封。雷恩轻轻地说， 亲爱的，坐下。 佩辛斯顺从地拉出唯一的椅子。 巡官，控制一下自己，我们不要吓着克拉伯先生。好，先生，